都是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。 一般来说，每个人都有生存压力，家庭的压力，工作的压力，这些压力都源自于我们一直为想要而追求，但实际上我们可以为了必要而生活，这样的话就不会这么劳累了。想要的东西太多了，但实际必要的并没有那么多，要学会告诉自己，没有这些也没有什么大不了。 找个新方向，我 有时候突然间就不想想太多东西，只想静静地喝上几杯，或者是静静地待一下，哪怕是独自去旅行。我们脑海里面每天都会冒出无数的念头，但仅仅只是想想而已。可能我们真的需要一些勇气，为一些突然蹦出来的念头去尝试一下，也许这些举动，这些尝试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惊喜。 像是蒙上眼睛追逐 骗自己爱情没有烦恼，我开始没有目标疯狂流浪多脑壳，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，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，穿上装满了烦恼，再悠悠荡荡，多烦恼多恼。 慢慢的我学会了一个共享原则，很多东西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正面的和负面的他们是共存的，要学会跟低潮的自己说声再见，和郁闷的自己好好的和解，把闷气一吐而尽，不需要凡事的假装完美，拥抱自己的同时也拥抱所有的不，这样一切才会更美。

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他给我的印象就是一把吉他， 他就是一个时代，我这一辈人都喜欢啊， 他无可取代。 6月30号，黄家驹逝世25周年，经典从来未曾离开，经典969和你一起致敬经典。 绝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放肆扩听。 每天我们都在为生活而努力，什么叫做理想生活呢？不用吃得太好，穿得太好，住得太好，但必须自由自在，不会感觉到任何的压力，也不用做工作的奴隶，不受名利支配，有志同道合的人陪你一起过，丰衣足食，这已经是很理想的生活状态了。 小时候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大大蓝色的飞机，带我环游世界，到地球每一个角落，在蓝天白云中穿梭。而长大以后，我想要什么？我要一台小小红色打路机，和你一起录下，为我们现在不在家，蓝色变成红色影，为你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点一滴都是幸福在发芽，月儿弯弯爱的傻，有了你什么都 陆琪说，有些女孩呢总想找长相帅的，但是帅的又不一定老实。有些姑娘呢总想找有钱的，找有钱的又不一定安分。有些姑娘总想找有情趣的，可是有情趣的又不一定专一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当老公或者是老婆最好的人选是没心没肺的，既没有什么欲望，也不等腹黑，才会天长日久。 不能再相认，就让情分。